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啰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说起小品这种艺术形式啊，就是咱们日常生活的一种缩影。很多的小品讲述的都是夫妻之间一些家长里短的故事，因此也就出现了许多让人难忘的本来不是夫妻的夫妻档组合。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搭乘新一班的娱乐大篷车。今天我们的快乐之旅啊，导游韩涛将带您来一次小品欢笑游，盘点一下这小品舞台上那些本非夫妻的夫妻档组合，一起聊一聊发生在他们合作过程当中的那些趣事儿。说起赵本山，他在春晚小品舞台上塑造的那大忽悠形象可谓是深入人心久矣。一提起这大忽悠，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另外一位优秀的小品演员，他就是大忽悠的妻子的扮演者，已故的笑星高秀敏。高秀敏和赵本山在春晚舞台上曾经有过多次扮演夫妻的经历，他们的第一次合作那是在1998年的小品《拜年》当中，而且俩人还闹出了个抢台词的小插曲。当年在《拜年》这个小品当中啊，赵本山有几句台词在彩排过程中一直演不出来效果，高秀敏就跟他商量，是不是把这几句台词给我说呢？结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没想到过了两天，赵本山就提出来，还是希望高秀敏把那几句台词还给自己。高秀敏原本有些不乐意，但是经过俩人的一番沟通，高秀敏这才发现原来赵本山有了全新的设计，而且按照他的表演，这段台词的效果变得更加的出彩。通过这件事儿，高秀敏对赵本山的这种敬业精神是十分的钦佩。下面呢，咱们就先来欣赏一段高秀敏、赵本山、范伟合作表演的小品《拜年》当中的这个片段。 哎呦，回来了！哎呦，你是？ 我是你老姑。 老姑？ 啊，咱俩原来一个铺子的，父老乡亲，小米饭把你养大，胡子里长满故事，想不想起来？ 你是哪家的呢？ 东头老高就宝门第一家，三间大瓦房，我爹高满堂， 外号高大毛呢。 这个是 他呀，是我老头。 高大毛呢是我姑爷，不是，我是他爹的老丈人啊，不对，他爹是我岳父，我们俩原配。 乡长啊，要是在我这论呢，你还得管他叫老姑父呢， 是吧？ 快来认识认识。 老姑父，过年好。哎 呀，反了，他管你叫老姑父。 让进来。 你是老头。 乡长，你进来吧，还外头啥呀？进来吧。 哎， 这不是到谁家了，这不是。 你坐下来。 哎哎， 现在你想起来没？ 哎呦，我还是没想起来。 你上中学走那天，我还去送你去了吗？ 是吗？ 啊，临别是送你上路，你回头跟乡亲们一摆手，当时老姑那心呐，默默无语，两眼泪。 耳边响起驼铃声嘛。 这回想没想起来？ 这歌词儿我倒是想起来了，可是你还是没想起来。 也难怪你想不起来、 啊、 你说你上中学走那年呢，我30多岁，今年我50。 我56。 谁问你了？ 你问不问我，我也56，属鸡的。 你说要说这人呐，没处看去，20来年没见面，你说你当乡长了，上哪说理去？ 不是，我这个乡长当的还没处说理去了？ 说那叫啥话呀？范乡长就是天生当官材料。乡长你忘了？选你那年当乡长，我是村里代表嘛。 啊、是是是。 那年我记得是7月份连雨天呢、 啊、 那家从早晨下一直下午中午哇哇，就听咔嚓一个大雷，范乡长诞生了。 不是你那意思，我是那雷劈出来的？ 别乡长、 啊、 他可不是那个意思，他那意思是说呀，霹雷一声震天响，来了小贩当乡长，领导农友闹革命。 哎呀， 老公你说什么呢？这是不是你们的肯定是有事儿、 啊、我们没啥事儿啊，我们那都是小事儿。 是 乡长，你说你这一年这事儿太多了，你给咱们全乡办了多少好事儿啊？你说从补给科又种田到开发粮食项目，你今天去银行，明天跑科委，你真是操碎了心，磨破了嘴，身板差点没累回， 还给寡妇挑过水呢。全乡都知道这事儿。 那都是小事儿啊， 大事也有啊，大事儿。 大事一年干老了，香港回归，三峡治水，15大召开，江主席访美，这一年把你妈，这也不他干的。 那不对呀，他得服这发不精神呢。 对，你一发神经，我们都干疯了。哎， 我发什么神经我呀？ 发精 神！我跟你说，你们呢，不用给我戴高帽，有事就直说，好不好？ 他不认输啊。 没啥事儿，这不是吗？来到年了， 啊、 我跟你老姑姑合计，你说这范乡长一年把咱们全乡领导的这么好，我俩呀代表基本群众来给范乡长拜个早年。 谢谢谢谢， 您好。 我们衷心祝愿乡长年年健康，岁岁平安，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不是，您老是不是有点用词不当啊？我给你们有事儿就说事儿，要没事儿的话，哎，我可走了啊。 哪句话不对？ 你别老跟这瞎掺言。 我说那没别。 你坐那等着，别吵吵了。 还得说事儿吧，要走了你。 乡长、 啊， 我们有事儿。 你看看，我就知道你肯定有事儿。来吧，说事儿。 那啥，你小舅子昨天上我家去了。 他干啥去了？ 他给我们下了最后通牒，说啥不让我们俩养瘪，说这事要不答应，就把我们那王八捞出来烂个放血。 不是，乡长，我跟你说，你我不知道说好不好。 妹妹，你说说说。 你小舅子对你影响不好， 嗯， 他有点仗势， 嗯。不是，说说点。 不好说。 嗯， 俺这影响不好，那天上俺家去了， 嗯、 那家一进门就高。问谁那个老娘们和那个老高婆在家吗？给我弄俩王八，俺俩就给闷上了嘛、 嗯。 喝酒一斤多，说那话就没处听。 哎呀，那家吹的呢，说他正在俄罗斯谈判，要买一个航空母舰。 嗯，赶紧倒出鱼塘来，我好回来抓紧时间训练。 啊、 嗯。嗯， 你老是那个养鱼大王赵老蔫吧？ 正是陛下。 你一进来我就认出来你了。 妈呀，乡长把我认了。 乡长啊， 啊， 这不是我俩来问问，就只用这个鱼塘的事儿，这不要到期了吗、 啊？ 我俩问问下一期到底包给谁了。 哎呦，关于这件事儿，得等过了年儿，由下一任乡长通知你们。 下一任？ 啊，你就告诉我们得了呗。 这不是刚开完人代会吗？我已经不是乡长了。 你下来了？ 啊，对，谢谢，下来了。 那还下来了？哎呦你妈！你下来你早说，你看把我们两口累。这家下来也就平级了，我也不用怕你了。哎呀，下来了。 你给我整点水呀、啊，这嗓子干巴了，家说的。 好好好。 哎我天，这样累的。 哎呀，这大气儿都没敢喘。 哎，大水。 哎呀，过来过来。 过来，咱俩分点得了。 谢谢，给你倒。哎呦， 不用了。有烟没？ 我不会抽烟， 那就算了。 对不起，对不起。 哎呀，下来了。 嗯，拥啥呀？腐败了。 是这么个事儿。嗯， 你别说了，你下不下来我们不管。今天我们俩来呢，就是想知道知道这鱼塘咱们乡里究竟包给谁了。 我不是说了吗，过了年儿你就明白了。 哎呀呀，他也别过了年了，谁听不明白呀、啊、现在我都明白了，那还用问呢，肯定是包给你小舅子了，你俩合伙包的。 不是， 我说三胖子。 三胖子 啊，我小名叫三胖子 啊。我小名叫狗剩子。 三胖子，不是我说你啊，这位老乡你是真不够意思，你说你当乡长当这么多年搂够了，临下台之前把小舅子安排明白了，得罪人的事让下级领导说，你里外装好人。不是我说你三胖子，像你这样领导干部， 哎哎哎， 把你撸下算对了。 干啥呀？ 算对了，那就 过分了啊！ 我你说我， 你咋这样呢？刚才你说那些话跟现在也不对路子了。让人下来你就说那难听话，我干的不好，是不？既然这大侄儿从乡长一下变成三胖子了，咱就不要照头再给一棒子了。对不对？这时候的人最需要理解，需要安慰， 嗯， 是不？ 对， 谁一生还不犯点错误啊？ 没错没错， 犯错误就改， 对， 改完再犯，是吧？啊，犯完还要改，改完再犯，先推把链吧。好，没问题。这个老姑陪你沟通沟通， 哎。 我也没吃饭，咱俩整两钟来。 哎呦呦，这太好了，快快快，该上炕上炕上炕。 这时候人最空虚的时候，你别怎么那样。 哎呦， 哎，那你这心咋这么大呢？ 一生哪能顺的？ 啊，那来钱大都让你堵死了，你还有心思喝酒啊？ 呆子吧！ 你现在就是给我喝云南白药，也无法弥补我们心灵上的创伤。回家，哥哥。 来了。 回家。 你咋这样呢？ 我让你回家。 我让你呆子。美呀，他管不了你，说你没人俩。啥好事都一家的，地球非得为你转，你是太阳啊。说那些个臭氧层子有啥用呢？ 看小舅子会养鱼呀？ 我下生就会呀，学呗。没事，三胖子， 哎， 你告诉你小舅子，有不会的地方你问老姑父。 好好好， 老姑父干别的不行，养鱼绝对是这个。 那是那是， 我告诉你，你不下来了吗？正好没啥事干，你养鱼。 嗯， 你当乡长一年累够呛，你整的这着急上火的，完了这玩意儿还写信带啥，又告你。 是，没错。 你养鱼， 嗯， 我这一年五六万呢。 是吗？ 耶、yeah ，你咳嗽他也是五六万，你不用搁那。特别是养甲鱼，一本万利 啊！ 我告诉你，我给你拿两条， 是吗？ 这玩意儿扛好水，掌握好饲料 啊！ 我完全自己配的饲料，吃啥玩意儿爱长。 喝酒？ 喝酒不行，喝酒他上头。你给他喝酒，他酒糟都不吃。 哎呦，我说咱爷俩喝酒 啊？咋的？我寻你给王八灌酒去。那行。 哎呀， 你干了！ 我 喝不了鸡酒了，别话，我接 啊！ 谁来了？那干了！ 这 要喝酒？哎，好啊！我跟他说，你谁呀、啊？喝酒呢？ 不干了，你别往这打了，养鱼了。嗨，你说别的没用，就是不干。找赖县长报道，你找县长，你往乡长家都不干了，你跟我扯那没用的，还找范县长？哦， 是找我的。 没事 那你都怨我呀？ 不，你怨谁呀？刚才我是不是上炕了？ 对， 我是不是喝酒了？ 对， 你还吃人家菜了呢？ 太对了， 这可咋整？ 以后处理吧。 哎呀妈， 咋办呢？ 回头， 那咱那就甲鱼还在，我还有筐。 你要啥甲鱼？你 看，给你， 给你炖了吃了吧，这玩意味儿太好。 穿上别着凉啊！ 穿上。 老郭进屋吧。 不行，那啥，那鱼塘我们不包了。 进屋吧。 不是，那鱼塘我真不包了。 进屋吧。 我们真不包了。现在我俩回去给窝棚扒了，把王八捞成烂个放血。哎呀，不包了。 老姑，你真是比我呀！实话告诉你吧，下一期鱼塘还有你们继续承包。 不可能，那我在屋里，那我问你都没说呢。 我为什么不想告诉你们呢？你说我那个小舅子他想包鱼塘，他是哪块料？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我怕一告诉你们呢，年前一传出去，他又喝点酒到我们家这个大个这个了，我烦他。老顾啊，我也忙一年了，我也想过个消停年呐，老顾。 那过完年他不还得闹你吗？ 闹谁去？过了年我到县里上班了，乡里都换新领导了，他闹的谁去？没事， 才闹就熟了， 没错。 乡长太谢谢你了， 好人 太真谢你。那你上我们家吃点饭去呗。 不了，这回你俩放心了吧？啊，行，把这东西都拿着。我还得报道 呢。乡长，这不给你拿来的。 不行，我马上报道去。老公，再见。 再见，老公。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天快乐之旅的主题就是小品欢笑游，跟您一块聊一聊小品舞台上那些本不是夫妻的夫妻档组合的故事。赵本山和高秀敏搭档演夫妻的小品，给人们的感觉都是非常的真实，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都生长在东北的农村，也都是二人转的演员，无论是在生活阅历还是艺术经验方面都有着一定程度的积累，而且这种积累很相似。比方说就拿二人合作的小品《有钱了》来说吧，在排练过程中啊，赵本山和高秀敏就不经意间地碰撞出许多艺术火花，而且通过他们浓浓的东北乡音，轻轻松松就把观众带到了小品设置的那个特殊的情境当中去了。下面呢，咱们来欣赏赵本山、高秀敏、范伟合作表演的小品《有钱了》的片段，看看赵本山扮演的老孟做梦中奖券之后和媳妇儿是怎么安排这笔巨款的。 你跟他慢慢说，他有点承受不了。 还啥事？我还承受不了， 说点一点扣了你。 得奖了吗？我家抓大奖，得奖得180万。 你得180万，你 妈呀！ 我让你慢慢说，你傻呀？他能承受这么大事？ 坐下来，妈呀！村长，妈呀！ 你这都容易长成植物人了，你说？ 他过来了， 没事吧？ 多少？ 下100。 我忘 180万。 哎呀，我的哥哥嫂子，你们说你们都中了，你咋还打起来了呢？还呀？ 你坐着，村长，我跟你学，是这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 这不是有钱了吗？有钱，我说我们俩也苦了大半辈子了，我说咱也换个活法吧，咱把这土炕扒着，咱整个双人床。 对。 完，他非得整个3人床。等三床上整秘书上我床睡，让我干睡去。你都不再说男人有钱就学坏，那你坏的也太快了，你。 快啥呀？快还退呀？现在啥不快呀？人家火车都提速了。 哥呀，这事儿就是你不对了。 我咋不对？ 你看啊，这来钱了，这是好事儿， 是好事儿。 你合计怎么花这个钱？ 这是合计花呀，大哥。